比亚电影公司及新力动画制作悉力呈现。本片是由90多万人加粉完成。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与别不同呢？会做到啲特别嘅嘢去贡献世界，会做到啲令人大开眼界嘅事。如果系咁，你一定知道我嗰一种无奈嘅感受。 到你啦，番。 请问今时今日我哋面对最大嘅问题系咩呢？唔识绑鞋带。就是因为咁，所以我嘅科学功课特别针对呢一点发明咗无力喷雾鞋，劲咧！ 好叻啊！ 你点除翻对鞋落嚟啊，泽林？奇咧怪，佢想扮醒目喎，其实蠢过碌木啊！ 嗰日我想掉低所有嘢，但系根本冇可能掉低自己对脚。 试咗科学家进入啊！ 唔系每条沙甸鱼一开始都识游水噶。 我都话我听唔明你嘅钓鱼比喻咯。 我讲错咩啊？ 唔使担心，乖仔。我觉得你对鞋好犀利啊！ 但系大家都觉得我系个怪人喎。 咁又点啊？可能大家以前都当呢班科学家系怪人嚟，但系佢哋冇放弃。本来谂住等你生日先送俾你嘅，乖仔，睇下 呢一件咪系科学家着嘅实验袍嚟嘅，同真嘅一样啊！哦，件好啱身啊！ 我哋呢个世界系好需要你嘅创意嘅。只要等你长大之后，妈咪知道你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伟大的成就的。 我一刻开始，我对自己许下承诺，一定要做出伟大的发明。 与别不同的遥控电视机， 你球是好球，你球是好球， 迟早实得的。 冻牛生化水， 飞天车， 呢部就是马骝思想翻译机， 好聪明咧。 肚饿， 唔好啊，停手，鬼嚟啊！飞翼鼠， 喂，小朋友，你哋点啊？ 烟花弓， 我嘅梦想系要振兴我嘅家乡。佢系个小岛喺正大西洋 Atlantic 个 A 字下面，叫做鲸吞小镇。本来呢度盛产沙甸鱼，但系有一日 B B 奔沙甸鱼罐头厂忽然执笠，因为全世界人都发觉沙甸鱼超核突，好难食。最后搞到要我哋啲市民自己食翻啲沙甸鱼，因为冇人要佢哋烚嘅、煎嘅、煲嘅、晒嘅、做糖，仲有榨汁。呢度嘅生活变得灰暗、淡然无味，但喺人人迷失嘅时候，我依然冇放弃过，继续追寻梦想。 美食风球。 我的名字叫胡发明，即是发明之。我很快就会研制出一部机器，能够将清水变成食物。 史蒂夫，我最好的朋友，最信任的同事。 史蒂夫， 我可不可以看你头啊？ 罐头。 我知道你神应承的啦。电掣着咗，机体启动，蓝图搞掂晒。 开始蓝米启动程序。 镭射矩阵 launch， 电脑 boot 机，型爆嘅装饰搞掂，进入拍咖啡时间。最后接驳电力网络。而家我就要开始将清水变成食物，将水加入蛋白质矩阵，调校味道标板，跟住打通食物排气窿，最后 upload 食物机板靓声， 芝士汉堡， 所有人都一定会中意佢嘅。 史提夫继续开工， 扫描掌纹。 人都冇朋友嘅，整个电车啦。 重新接驳能源装置。吓死人咩？拜拜，爹哋。 阿发，乜？你唔觉得应该系时候放弃发明，揾翻份工做咩？ 点解咁讲啊？ 因为你整嗰啲高科技发明。次次都搞到一镬泡， 啲飞翼鼠冇错系逃走咗，仲以高速繁殖。不过我解决咗个问题，仲安置好佢哋。 俾你，快啲作死啦！ 阿发，如果个海里边系冇鱼，点撒网都系冇用噶。 啊！ 我想你全职嚟钓鱼用品店帮手。 全职嚟帮你手？哎呀，爹哋唔好啦！ 呢份系一份好工啊。 咪咁啦，嗱，我知道我一定会成功嘅，只要将部机播落发电站，等有多啲能量就得噶啦。咁样你跟住你就可以喺铺头度买嘢食，咁样大家就唔使再食沙甸鱼食到死噶啦。我保证，我一定会好掂噶。 对唔住啊，乖仔。 哎呀， 唔准再发梦啦。 爹哋啊，你信我啦，我一定会成功噶。妈咪都知道噶。 妈咪死咗差唔多成十年啦，爹哋仍然冇办法，好似佢咁了解我。 我唔想，我唔想啊！ 嚟啦，我哋去开铺啦。夏天父子沙甸鱼利钓鱼用品店，正啊你。 嗯哼。 B 奔沙甸鱼 在鲸吞小镇人手入罐。 我身为镇长，知道是时候要放低我们一直以来对沙甸鱼罐头的依赖，是要放眼未来，推出沙甸鱼旅游业。今次我没有咨询过任何人， 就将整个镇的预算投资在这个幕后面的嘢嗰度。我今天就会将这件事揭幕，时间是正午，到时我们请了特别嘉宾 B B 奔为我们剪彩。 乜你哋咁得闲啊？ 喂 ，B B 斌咯， 整紧乜嘢啊？搭紧有我 B B 擘头啊，罐头啊！哎，话是话啦，有冇人想去市长个揭幕典礼睇我剪彩啊？我会用呢把霹雳金铰剪拯救呢一个镇。拜友，好啦，咁多位沙甸鱼正啊，鲸吞小镇跨啦啦！ 是啦，阿发啊，你会不会去那个开幕典礼？ 爹哋，不如你去啦，我就留喺度帮你看守住基地啊！ 真系嘅，你肯定搞得掂。 放心啦，爹哋，我搞得掂噶啦。 咁好啦，我个半钟头就翻嚟噶啦，波士。 去啦，拜。 阿斌啊，呢笪地方太细，嘥咗我。我系做大事嘅人嚟啊嘛，我要所有人离远指住我就话，就话佢系伟大嘅镇长。所以我今次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啊！衰咗就要留喺呢个镇仔度做镇长仔，对住啲净系识得食沙甸鱼仔啜手指嘅人。 你系咪话紧我啊？ 哦，唔系，我唔系话你啊，你都知啦，我当你亲生仔看待噶嘛。嘿，各位朋友，在这个幕后面呢，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人造旅游景点。 再多170,000亿兆焦耳的能量就得了。等等等等 go, go, go, go, go, go, 你鬼鬼祟祟做咩？胡发梦。 阿 Sir, 我不是鬼祟，我将只手放在后面以示尊敬啫。 知唔知啲人点话你啊？胡发梦。 唔知啊。 话你系搞屎棍，话你蠢过只猪。你看我的有型又醒的卡爾 怎樣？ 我很鬼錫他，因為他是我唯一的兒子，我要他有光明的未來，我不想他的未來被好像你這樣的人搞一些古靈精怪瘋狂發明而破壞。 那些東西我沒有搞很久的， 見不見我戴著的隱形眼鏡胡發夢？ 嗯哼， 我這隻隱形眼鏡就代表你， 是的， 而我的眼就代表我的眼。 明白。 總之我的眼貼到你實。 哇，有人圍你過馬路啊。 喂， 不单止是这样，我还专程请了一间全国大型电视台，派了他们经验丰富的记者来做现场直播的。 前一日 求其找个见习生去得啦，他不止可爱，而且份人又够 charm。 是的，这就已经符合做电视天气报道员的资格了。 见习生，想不想帮下手去一个海中心的的士小岛度报道天气，等我可以卖个人情给我老表啊？ 得的，真的说都不信啊，文丽，我做到临时专业气象学家。系啦，文丽，咁讲好唔好啊？各位观众好啊，我系心思思。 Hello， 各位观众，我系心思思啊。 各位观众 ，Hi， 冇错系我啊，系我啊，心思思啊， 我嚟啦，我而家话五月开啊。 好啦，我嘅安排就系咁啦，等一阵间出嚟帮我，希望大家可以俾多啲笑容。 我知我今次呢条桥一定掂啊！ 天气新闻台，天有不测之。新闻， 我哋第一时间去到鲸吞小镇，睇下我哋嘅见习生第一次做主播先。佢一出差，天气就唔多妥，睇落好多云喎，见习生。 Hello， 心思思，我系各位观众。而家鲸吞小镇嘅天气咧系啊， 都系听下镇长演讲先啊。 多谢，好欢迎全国电视观众嘅收睇啊！各位，而家有请我哋嘅剪彩嘉宾，鲸吞小镇嘅天之骄子 B B 斌，佢仍然都系咁可爱嘅。 系啊，我就系呢个镇最癫嘅人啊！啊 哦，食物合成，开始。 我心口真系狠狠地。肯定有唔妥， 一齐见识下全球期待嘅旅游胜地沙甸乐园。 豪沙甸欣赏展览，特别推介大白鲨，全球最大嘅沙甸鱼，同埋佢嘅光明火焰。 坐咗喺准备湿身居嘅人睇住啦！耶！ 芝士汉堡， 胡花筒 啊！等阵先啊，我而家好忙啊！ 哇，睇嚟鲸吞小镇推广嘅旅游计划沙甸真系好好味啊！我系， 讲乜鬼啊？ 啊 ，sorry 啊！ 弊啦！ 你而家即 正式被捕啊，胡发梦。好彩喺沙甸乐园未造成严重破坏之前捉住你啫。 对你冇事啊嘛，我唔系有心噶，我真系 冇 心噶， 就系痛啫嘛。 Sorry， 我今日真系黑到爆啊！我嘅事业前途俾个拉住嘅自制火箭嘅神经佬搞我晒啊！咪住先，你只脚点解会搞成咁嘅样嘅？ 我对无敌喷雾鞋，佢哋啊除唔甩噶。 劲喎！喂，哇，咁以后咪可以解决绑鞋带个问题咯？唔通佢系用弹性生物高分子做有机铁制造嘅？ 系啊 ，exactly。 我是说嘿嘿嘿哇好闪喎、我是心思思。 哎呀发明之。 史提夫。 是部马骝思想翻译机啊 史提夫。 冇得弹啊原来呢啲嘢通通都是你整出嚟㗎。是你用部火箭撞我嘅。 你个刀脚踢我块面啦。 我都 say 咗 sorry 啦。你知唔知道几难先至有机会做到天气报道员可以报告天气啊我辛苦咗成世都为咗嗰一。你知嘛？机会只得一次噶咋，只要有少少出错，我就会被人调翻去末气压低噶。 芝士，咁即系话。 最犀利嘅天氣現象啊！ 你唔係天氣女郎咩？ 有新消息啦喎！头先出走嘅见习生，佢话要嚟多次喎。 唔该晒啊，帕迪。各位观众睇下，唔系亲眼见到你都唔会相信啊！我而家呢度落紧一场好大嘅汉堡包雨啊！大家可能见过流星雨，但系就一定未见过啲汉堡包，好似雨咁跌落嚟噶啦。以前呢度啲人净系食沙甸鱼，有咗天国美食就领声唔同啦。 啲味道真系好过沙甸鱼好多好多啊！呢个代表作真系伟大。 天国美食现象系由一个纯粹嘅业余发明家安排嘅，佢叫发明师。 胡发梦。 嗨！ 我要拘捕你，罪名系破坏沙甸乐 园。阿爸，你啲汉堡包真系好掂啊！监制啱啱打俾我妈，佢话人人都要中意睇啲天降美食啊！ 天降食 咩话？我谂啊，应该劲过沙甸乐园噶。 你整多啲食物鱼啊！唔该你啊！ 得，闭嘴啊！ 知应唔应该？ 你再做多次啊！ 喂，你唔好讲笑啦！ 唔该 。好啦， 唔得。 爹哋你俾多次机会我啊！ 你同我都知道今次系撞 彩，我知道你听我 讲。至少汉堡包由天跌落嚟，违反咗自然定律。 但系我呢一个发明可以救翻成个镇、啊，你迟早都会以我为荣嘅，爹哋。而且啊， 哦，你睇下嗰度， 我带咗女仔嚟啊！ 你够唔够胆望住我对眼同我讲，你真系控制到嗰部嘢，唔会再搞到一镬粥先？ 好啊。我真系控制到嗰部嘢，肯定唔会搞到一镬粥。 咁好啦， 多谢你啊，爹哋。 执生啦。 OK， 沈思思，呢度就系真正魔法诞生之地。 阿法，欢迎你。 哇哦，我想你梗系成日都系得你自己一个人噶啦。 咩话？佢嘅运作系咁嘅，清水就喺上面入去，而食物咧就喺下面出嚟。 我知啦，你将我射上大气同温层，就因为你估计佢会令到积雨云层嘅水分子产生突变。 基本上啊，你嘅观察力啊非常之强。 系咩？我谂住云层上面有得水分，咁所以啊，我咪估呢个就系你射部机上天嘅原因咯。 系啊，系啊，呢个就系我嘅原因啊。 系啊， 冇错 啊， 讲得啱， 就系咁咯。 OK， 我呢部机器用咗水分子基因突变原理，你用微波辐射去撞击水分子产生突变，重组出新嘅基因图谱，你想要咩食物都得噶。 咁薄饼咧？ 得。 薯仔蓉咧？ 得。 豌豆？ 得，系食物就得。 牛扒？ 得啊。 苹果？苹果汁？ 都得。 茄蛋治咧？ 我都话咗，无论系咩食物都得啦。 鸡翼都得。 啊，够啦，嗱，无论你想要咩都好啦，总之嗰样系食物就做到。 咁鬼夸？ 矮瓜佢都系食物嚟噶。 系咁，啫喱咧？ 你都中意食啫喱？ 我系劲中意食啫喱噶。 我都好中意噶。喂，咁你中唔中意食花生酱？ 哦，我唔食得花生噶，我对花生有严重过敏。 诶，我都系。 系咁，佢叫咩啊？ 花生过敏症。 我话部机啊。 部机。佢个名就叫做发明之全饮界超级突变动态食物复制机，或者简称系发超特食复佳。 发超核突复佳。 发超特食复佳。 发特特复佳。 发超特食复佳。 哦，文丽记住拍低佢制造食物嘅过程。 而家啊，真系咁啊！喺呢个时候咧，我谂最好。都系俾你睇下呢一段搞笑网上影片啊！ 吓？咩嚟噶？啊！好 Q 噶！ 揿嘢、接嘢、装嘢、黐嘢、扭嘢、游嘢、拍着部嘢、望下嘢， 想搵灵感？ 安装、按钮。 我钟头都未完喎。 系咯。不知道大家想吃什么早餐呢？ 熊仔橡皮糖。 哎，史提夫不得啊，你一见到熊仔橡皮糖就发癫的了。 那不如要鸡蛋 和多士， 还有橙汁， 再加上烟肉啊。 你想做什么？ 冇嘢。 開動程式。 你肯定冇驚安全？ 唔使驚喎，我裝咗個警報儀，萬一過度突變就會通知我哋。 咁啲食物過度突變會點㗎？ 唔知啊。不过唔会发生嘅，好啦，点估唔会爆炸啩？ 爆炸！ 引诱！ 上次嘅芝士汉堡包只不过系头盘，强劲嘅早餐即将笼罩鲸吞小镇。 我嘅预测系有太阳打闹。 Sunshine, lollipops and rainbows, everything that's wonderful is what I feel when we're together. Brighter than a lucky penny when you're near the rain goes, disappears, dear, and that will survive. 阿發叻仔啊，整埋午餐啦。我哋要發大嚟搞，你要令我聽繼續落食物語。天氣女郎會提供免費廣告。我决定就算挨贵息都要借钱返嚟将呢个豆准镇仔变成游客嘅美食天堂。你要做嘅呢就係令食物与每日落足三餐，尽可能令到佢每日都落。咁三四日后我哋就搞个大型开幕礼，将呢个岛变成所有游轮必经之地。到时咩地方咩人都好一定会鍾意你个惊天大发明。 真係可以？ 我肯定可以啊。 My life is sunshine, lollipops and rainbows. This is the so-called Bay Bay Gaisi. Kington Xiao Zhen, now called Kington Mei Sik Zhen. Everything that's wonderful is sure to come your way. 阿明知先生啊，我好想食格仔饼啊， 鸡肉夹饼，啫喱糖， 我要食你， 好快送到。 食剩点算？冇问题，因为发明之啱啱整咗部睇佢唔到机，佢可以将食剩嘅嘢带到睇唔到嘅地方，咁仲眼唔见为干净啦。 将块薄饼塞入火鸡里面，拎去炸之后咧，然后点朱古力酱。我系镇长嘅。 好，啊，你唔同咗喎，你系咪啊失咗个靓发咧？ 系啊，冇错啊，多谢你留意到啊。 爹哋，我谂住翻实验室啦。如果你中意嘅，可以嚟睇下我点样整食物噶。 都系唔好啦。你嗰啲高科技食品对我嚟讲啊，实在太复杂。 收到。 阿发啊，你如果得闲嘅，可以翻嚟帮我手个。 爹哋，我而家帮紧镇长做嘢，仲有个零礼拜就到个镇嘅重开典礼。 系嘅，收到。 胡发梦 又点啊？ 哦，听日就系我仔卡尔嘅生日啦，唔知你会唔会有办法令个天落啲特别嘅嘢食咧？ 仲有大把人点咗嘢食都未整，仲有啊，你平时对我咁衰， 求下你破例一次啊，算系为咗我个乖仔嘅特别日子啊。 未必得喎。我怕部機器會超出負荷啊，所以 收到。我都是想搏一搏啫，我想俾卡爾知道佢爸爸有幾錫佢，仲以為你會明添。做老豆嘅，梗係想個仔知道自己有幾緊張佢，幾欣賞佢噶啦。 艾爾，等陣。我有个主意。 生日快乐嘅乖仔。 爹哋， 系为你而设嘅，出去玩啦！ 我锡晒你哋啊！你哋真系好啊！ 我都好锡你嘅乖仔。 卡爾，唔係幾安全。哇！乖仔，我愛你。 我知啦，爹哋，你日日都講噶啦。 阿發，你真係好犀利啊！你玩到咁大，整到周圍都係巨型雪糕球，你諗住淋咩配料喺上面啊？ 不如試下淋熱糖漿 啊！喂，阿發，想唔想同我哋一齊打雪糕戰啊？ 阿發，你做乜嘢啊？ 我從來都未真正試過打雪糕戰噶。 真嘅？ 我完全唔知道有啲咩規則噶，究竟係啊計分啊，定抑或打到死噶？ 咩話？唔係啊嘛，你睇下，就連史提夫都識得掟朱古力雪糕球啦。 咁係咪咁掉啊？ 唔係啊，要再大力啲啊！ 哦，雪糕球，雪糕球，雪糕球，雪糕球，雪糕球！ 唉，阿發你就連玩都咁全程投入嘅， 雪糕球，雪糕球，哈哈哈哈！ 你话佢高明，呢度人人都话发明之铺满全镇嘅雪糕好鬼型。呢场寒流为全镇嘅人带嚟欢乐，镇长仲将今日定为雪糕人。佢仲邀请咗世界各地嘅人坐游轮嚟到呢度参加星期六举办嘅庆吞美食镇开幕典礼。呢一个镇就真系好酷啊 ！Come to the Kintan Meeting Zone. Wir gehen rein, man. Cool. She wants to know here, Malala Tun. Cool. 喺呢个镇。真 的 好冻啊！ 带俾你呢次独家报道嘅系天气新闻台，我系 沈思思。 阿伯，全世界最正嘅生日就系今日啦！ 冇错啦，资料搜集、角色扮演、打电话、等电话。 沈思思， 即刻收线！牛飞刀极，重新振作。我喺度做乜嘢啊？ 阿发， 心思思你好嘛？我几好啊，冇乜嘢。我想约你听日同我一齐去做运动啊。唔知你得唔得闲咧吓？ OK。 好啦，拜拜，喺森林见啦。搞掂，我去准备啦，史提夫。呢度就交俾你帮我睇住啦。 史提夫。 我哋要去边度啊？ 哦，其实系咁嘅，我谂住啊，间唔中两个人出嚟啊，散下步会几好啫嘛。咁当然系以朋友身份啦。哎呀，系咩嚟噶？你睇下。 哇！爹，你系我嘅挚爱啊！ 你一直都冇落过 order， 咁我咪帮你揸主意咯。 阿发，阿发， 跟我嚟。 犀利啊！你点整噶？ 啊，系咁嘅，我叫部机喺半夜落啫喱雨，然后趁啲人未起身之前，就用睇佢唔到嘅全部收集起嚟，再将佢哋运嚟呢度，放入特制嘅巨型胶帽嗰度，好简单嘅啫。呢度所有嘢都用啫喱做噶，呢部钢琴、嗰啲烛台、嗰部 HiFi、嗰兜啫喱、嗰个鱼缸、维纳斯女神像同米高安哲罗嘅大卫像都用咗呢个样噶。嚟啦，心思思，你仲等咩？ 系啦，讲起啫喱， 系咯吓，点啊？ 佢系固体又系液体，佢系由多肽链组成嘅黏性弹性聚合体，你都照食。阿爱话佢好食啊，嘻嘻。 点解你要咁啫？ 点啊？ 每次讲完啲聪明嘢之后，就扮傻咯。 你守唔守得秘密噶？ 唔得噶。不过今次见系你就得，真噶。 系咁，好啦。其实好耐之前嘅事啦，我曾经都系个宅女。 宅女？ 我细个嗰阵时，成日都扎住马尾，仲戴住副眼镜。嗰阵我好中意睇有关气象学嘅书。其他女仔想要 Barbie， 而我就想要多普天文雷达2000号 Turbo。其他同学做咗首好难听嘅歌嚟笑我，佢哋真系无聊啊！ 睇住，四眼大妖怪。 继续啊！ 于是我改头换面，冇再理同气象学有关嘅嘢，之后就冇人再笑我啦。其实我而家仲戴眼镜噶。不过我一直都冇戴。 你戴眼镜个样子一定好好睇嘅。 唔好啦，我唔想戴 啦。嚟啦，快啲戴起佢咯。 哇！ 做咩啊？ 冇嘢。 等阵啊！呢个系啫喱发圈啊！而家回复原貌啦。哇！我觉得你以前的样子不错的，不过现在就更加漂亮了。 不是吧，咪玩吧，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可以出去见人 啊？为什么不行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你啊，不是吗？你这么厉害，就算戴着眼镜都会有人欣赏你的。 话你知啊，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好像你这样的发明之。 我都是的，你好特别啊。 你听电话啊，发你听电话 啊。是不是你电话响啊？ 真是奇啦，今天有人改了我的铃声。我为镇长啊，啊你唔介意哦？ 傻啦，唔介意，啊随便啦，听啦，唔紧要噶。 你好重要噶，你等我下，我讲几句，我翻嚟噶啦。 爹哋，我有好多开心嘢同你讲啊！ 我咁着 OK。 你好有型啊，行啦。 我是 BB 斌啊，不认得我啊？啊哦，名单有我的名字噶。 Hey， 拜人。 吓，你放呢条友入去，佢是宅男嚟噶。 Hey， 你好嘛？哦，多谢你，真系多谢晒你啊！ 干杯啊！为阿发同工嘅美名牛排饮杯啊！ 啊，多谢，多谢晒。 地方唔错。 哦，哇，多谢。 好劲啊！ 系。 发明之。 艾姨。 间餐厅冇屋顶噶， 系啊，房就跌喺台面就得噶啦。我安排咗啲中意食嘅，啊，爹哋，你知道个镇听日会有重新开幕仪式噶？镇长佢请我听日去主持开幕嘅剪彩，佢话我嘅发明救翻晒成个镇啊！我系咪好叻仔啊？ 系啦，你话呢份牛排系咪大得滞呢？ 系，你呢份牛排系大咗啲，不过每块牌嘅大细都唔同噶啦。你头先有冇听我讲嘢噶？ 阿发，阿发，你睇下周围，我真系唔知咁样系咪一件好事。可能你系时候要考虑下熄咗部机。 我部机令每个人都好开心啊！ 而家只系得你一个唔开心啫。爹哋，你可唔可以试下接受我，唔好再逼我去你嗰间闷死人嘅钓鱼用品店度翻工啦，好唔好啊？ 好啊，睇嚟你好中意自己而家做紧嘅嘢，我都系走先唔阻住你啦。 佢开心都唔得噶，无论我做到咩成就出嚟，佢都总系要泼我冷水嘅。呢个咁巨型嘅，弊啦。不过唔算好大件事啫，系咪啊，史蒂夫？ 皇帝， 你啱啊，史蒂夫。个警报已经去到黄色啦，我应该点样做啊？ 我知道，我知道啲盐狗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哇，你边位啊？ 花， 你系点样入嚟噶？ 阿花，听日就系大日子啦，成个镇嘅命运就靠晒你嘅天降美食啦。我想要意粉，加啲简单前菜，你唔会令我失望啩？ 不过镇长先生啊，我谂有啲嘢你应该睇下。 咩啊？ 呢啲热狗分子嘅结构系上个礼拜跌落嚟嘅，而呢啲热狗分子嘅结构就系今日跌落嚟。部机用微波辐射去令食物嘅基因图谱产生突变。我哋不停咁用佢，佢就不停咁吸入啲云，发放多啲辐射，令到食物嘅分子产生咗过度嘅突变。应该就系呢个原因令到食物变大咗。 我听到嘅系 bra bra bra， 科学科学科学，变大变大咗啊，咪仲好，系人都中意啲嘢啊，大嘅咁鬼食咯。我系最中意嘅。 我爹哋认为我应该识咗佢。 我哋呢类天才。从来都得不到爸爸的谅解， 但是万一有什么事， 你其实不用你家人怎么想，因为到时你已经拥有几百万人拥戴，其中当然包括你那个热情果心思思。还有我一直都当你是亲生仔看待的，阿花，只要你明天肯主持剪彩仪式，就可以救回整个镇。我想你都希望证明给人看你是多么犀利的发明家来的，食粥食饭睇你啦，只要你肯坚持落去，可以做到呼风唤雨，成为我讲嗰个伟大英雄人物。但系你散机嘅话，大家就一镬熟，咁到时所有人肯定憎死你。你自己拣啊，拣啊，拣啊，拣啊，拣啊，拣啊。 好啦，你话变大仲好，真嘅？ 哦，梗系。 意大利粉、肉丸、芦笋、肉丸、芦笋、肉丸、芦笋、肉丸、芦笋、肉丸、芦笋、肉丸、芦笋、肉丸、芦笋、肉丸、芦笋。 听落几安全啦， 仲好干净添。 俾个镇长够晒份量啊！ 等一阵，可以去浸下我哋嘅芝士温泉。 有得你哋嗰啲细路喺我哋嗰个完全冇人看管嘅儿童乐园入边搏命食零食。 我又玩遮气筒啊！ 如果大家玩到攰，可以坐低欣赏食净野山上嘅日落景色。大家可以放心，喺嗰度有一条断估唔会烂嘅堤坝保护住。今日真系有好多人光临，大家来自世界各地，有啲远自中国嚟，有啲喺西新加尼亚州嚟。 我发落去嘢俾你睇啊！ 你唔系出紧镜嘅咩？你应该做紧直播噶。 有啲唔妥啊！我谂啲食物会变得越嚟越大。 咁咪几好咯！大件夹底食呢度，人人都中意噶啦。 发啦！我哋做紧嘢未必啱噶。 心思思啊！ 我惊迟早大到冚唔落会。 唉，我成世仔第一次个个都赞我话中意我发明嘅嘢，点解你唔可以等我开心嘅啫？你乖乖对报天气啦，激气啊！ 事不宜迟，有请本镇嘅英雄，同时亦系我个契仔，发明之同大家见面。 系把剪彩用嘅铰剪上嚟俾我啦， 唔制啊，唔制啊，冇啊，你俾翻我啊，咪住啊，我系 B B 斌喎，啊哦， 哎呀，做乜乱三嚟？ 啊，你哋好衰啦， 开始啦，阿发，大家都好中意你。 等几时还啊？ 唔好意思啊， 冇问题。 冇啊！ 红色橡皮糖， 迟啲先啦。 心思思，等阵先，我哋系中意睇打风，不过你做乜唔化妆啊？ 柏迪啊，呢度有细路喺正企喺旋风嘅移动路线里面啊！ 我肚好痛啊！ 卡尔， 哇，佢戴住嗰个唔系发圈嚟噶，自从1995年就冇人用噶啦。 而家个阵发生紧一场天灾大难， 我哋转头再报道风暴消息啦，希望到时心思思会执下个样啦。 只要将刹停马上在部机度就可以喎，你喺度做咩啊？ 我用咗十几分钟，点解慢成不送啫嘛？做咩啊？有咩人陀啊？ 我一定要整停部机啊！我啊累到大家都危险啊！ 哦，点会有咁严重啊？ 冇啊！ 阿锦姐，我走啦。 仲嚟得切用刹停马取消指令啊！全心刹停马， 我翻嚟啦！ 我要金停个掣啊！ 好玩，过瘾，过瘾，好玩！ 阿发，睇住你，我顶发开！ 镇 长，你整烂咗部食物机嘅控制器啊！你究竟点咗啲咩食啊？ 满汉全席九大鬼嘅自助餐， 啫喱糖、西瓜、棉花糖、法式脆皮、寿司、芝士汉堡、法式脆皮、沙律、棉花糖、幸运曲奇、啫喱糖、寿司。 有事啊！ 要找医生先得啊！你度有冇人系医生啊？有冇啊？ 我系医生。 你系？ 曾经系喺危地马拉嗰阵，我移民嚟想过好生活，系咪英明嘅决定呢？ 佢点啊，医生？ 饱得就系晕咗啫，食得太多零食，俾条芹菜我。快啲， 攞去啦！ 爹哋， 哦，卡尔，卡尔，我爱你啊，乖仔！好嘢啊，我哋已经冇事啊！ 风暴仲未完噶，头先嘅龙卷意粉只系酸姜桥头嚟嘅啫，跟住嘅主菜仲恐怖。酸姜桥，文丽，准备直播。 多谢你啊，兰西。喂喂， 成日妹， 收声啊，柏迪。唔使几耐，我哋就会遇上一个极级美食风球，估计佢好快就会吹袭全个地球。 我已经计算过呢个风球嘅科里奥尼加速效应， 首先会吹袭纽约， 跟住到巴黎， 然后就到中国东面嘅嘉峪关。四个钟头之后，成个北半球就会好似干炒牛河一样，终于系 兜乱嗰只。 爹哋， 你喺度做咩啊？ 我啊，以为可以帮到大家，点知道成个镇搞祸晒。我根本就系垃圾，所以我抌我自己喺度，同我啲垃圾发明一齐发梦。呢件系垃圾咯，呢件都系垃圾，呢件更加系。 阿法，你听住啊！当你手船侧埋一边，又唔识得喐嗰阵，你应该啊。 得啦，爹哋，我明白噶啦。妈咪一早睇错咗我，我唔系发明家，我应该一早就听你讲放弃。 嘿，落雨嗰阵。是应该穿回件褛的。 爹哋，你都知道我听不明钓鱼的比喻的啦。啊，这一件是实验袍。 嚟啦，史提夫，我哋要捉紧每分每秒啊！首先下载刹停码，重新设计，虚拟制图，切割，烧焊，炼钢，炼线。今次送你一堆嘢， 哇！同我发嗰个怪物一样啊！ 我个头被痛粉塞住咗向你哋道歉啊！尤其你啊，心思思，我会将功赎罪嘅。呢只手指储存咗刹停码，我会飞上去美食风球入边，插佢入部机度，部机就永远停止。你哋而家要即刻离开呢个岛，用面包。 日日最衰都系佢，喐佢， 喐佢，喐佢！ 我哋出嚟要佢部机， 都系佢啊，都系佢啊！ 喂，我哋搞成咁都系咎由自取噶，我都保护唔到自己嘅仔啊！听住，我同你哋一样咁争胡发梦，等阵佢喺架车度行出嚟，我一定兜巴声佢一下。冇错，系胡发梦整呢部机出嚟嘅，但系我哋都有点嘢食，系咁我哋都要为今次闯嘅祸负责。 多谢你，阿姨。 好 ，sorry 啊， 唔紧要， 一齐去造船离开呢度。 我陪你去啊，有人导航你先至入到美食风球道噶。我唔可以俾你一个人去噶。 哦，心思思啊，我真系好对你唔住啊。 你傻咗啊？ 啊，我哋唔系啊，好。 仲未 ？OK， 你哋而家需要个副机师。 你系飞机师？ 是仲是个粒子物理学家添， 真系嘅？ 假嘅，搞笑啫。我做个栋笃笑嘅。 好啦，我哋出发啦。 我又要去。 阿斌啊，唔使啦啩？ 唔得啊，咁系唔可以噶。当我仲系 B B 嗰阵，已经明成你就乜嘢都唔使做。但系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假象，或者去到上面，我会发现到真正嘅自己。 架车好小的啫，不如你啊 ，Yeah， 阿斌 ，OK， 祝你好运啊，乖仔。 开水罐啊！ 阿发，嗰部食物机周围聚集咗庞大嘅高压肉团啊，简直就好似系 俾巨型肉丸包住咁。 啲水喺上面入去，食物风暴就喺下面喷出嚟。 好彩我着咗尿片啫。 啊！ 坐稳啦！ 啲货 兵点会追住我哋噶？ 有意识嘅食物冇可能噶。 唔通食物嘅分子结构已经改变咗，特变成为超级食物？ 经过基因工程改造之后，自动会保护发展特殊伏击。 薄饼，薄饼，薄饼，薄饼，薄饼，薄饼，薄饼。 真系好险啊！冇咗刹停马就真系唔知点算啊！ 阿添钓鱼用品店， 爹哋，你冇事就好啦。啊，我要你帮手啊，系关乎全世界嘅命运噶。 明白啦，船长，你想我点做啊？ 我要你入去我嘅实验室，开着我部电脑 ，send 个 email 去我部手机。 好啦。 不如我揸。 哦，好啊。哇，揸得叻过我。好啦，依家行事，我同心思思经过呢个吸水口潜入肉球，会直接去到发超特食腹肌度。文利，你同史提夫留喺车上面。不要噴個嘴啊！只要等爹哋 send 個殺停馬過嚟，我哋就毀滅伏機，然後去西面嘅噴氣孔嗰度會合。世界仲有幾耐毀滅啊？ 大概20分鐘啦。 20分鐘內搞掂。 喂，咁我點啊？我做咩好啊？ 你啊，可以暫時做後座嘅主席啊。打開艙門，將架車倒轉，去啦！女士先啦，唔制。咁好啦， 等埋我啊！ 只要我哋大家保持住呢个方向，应该会到。 共同进退。 我哋成功降落咗喺个通风口度，向呢边行嗰部分布洛特福街就应该喺个输气管下面。阿斌，唔好再食批啦。 咩话？ 荧光幕嗰度有个档案叫刹停马噶， 咩话？ 拉佢落去我个电邮线度啊！打我个名字，然后揿传送啊！ 你话时窗？ 系啦，爹哋，嗱，你见唔见有份嘢个样好似张纸仔噶？用只滑鼠拉佢过去， 拉过去， 拉过去， 拉过去， 拉过去。 拉佢唔喐啊！ 你要喺桌面度拉佢过去噶。 完全冇反應喎， 冇激死我啦！ 高高高，拉起啲帆，看多啲波士，我哋冇時間噶啦！要出發噶啦，高高高，我哋得嘅，嚟啦嚟啦，快啲快啲下啦，大家做得好啊，大家快啲把頭啊！我有重要嘅嘢要宣布，拜拜啦，死神！哇呼，走得舒适，仲有食得招积。 哋要走得快过场风暴。 跟住咧， 咁传送啦。 阿花，嗰部花车特制腹肌就喺嗰边咋？ 快啲啦，爹哋！ 传送，传送，见到啦！ 爹哋，爹哋，听唔听到啊？爹哋，你睇下。子鸡，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使乜惊啫？佢哋个样几 Q 啊！ 你只仲走埋嚟同我打招呼？ 佢食我老婆啊！ 佢哋食咗阿斌啊！爹哋，我哋俾班炸子鸡包围住， 如果真系后会无期。我想多谢你一直提醒我，可惜我太过后知后觉了。OK， 拜拜。 我终于可以为社会做翻啲嘢啦，残鸡鸡！你哋两个快啲去揾部机，拯救呢个世界！ 做得好啊，残鸡斌，你做得好好。 Go go go go！ 部机应该喺呢个窿 下面啊！呢啲系花生糖啊！我哋是打一个掂到都可能会产生过敏性休克噶。 其实我根本啊唔系对花生有过敏症嘅，我咁样讲啊只系想讨好你啫。 乜你真系以为有过敏症会令你变得有吸引力啲咩？ 被一条巨型粟米压扁， 看来这个美食方球的移动轨迹很不寻常，它首先吹袭世界各地的著名景点，然后再逐渐扩散到其他地方。不是这么夸吗？ 快走点啊！ 等我将部电脑插入发超特食腹肌毁灭了它，我将条金醋桶拉两下，你即刻拉回我上来 OK？ 好主意哦！唔系啊嘛？ 你头先系咪吉亲啊？ 点会好转好啲？ 阿斌，即刻带心思思翻飞机度打抗敏针啊！ 俾啲时间我啊！ 吓？ 你放手啦！ 我唔可以放开你噶，我走咗你点翻上嚟啊？ 咁又的确系几湿滞嘅。 一齐走啦，最多由头嚟过，我哋可以住喺地底，用烟肉做山顶住先。 沈思思，呢个方法系行唔通噶。 但系点都好过要失去你啊！听住啊，阿发，我中意你啊。 朋友，嗰种中意？ 唔系，系。 跳过朋友嗰桶啊！ 我都一样，中意你。 拜拜啦！ 阿花，冇啊！ 顶住啊，心思思，问你医生有药可以医到敏感噶。 頭先好似掂到啲花生啊！ 法呢？ 好对唔住啊。你个仔真的好伟大啊。 思思， 阿花， 心思思， 阿花， 阿花， 爹哋， 史提夫， 阿花，啊，当你抛条鱼丝出去嗰阵，如果佢唔够直嘅话，你就 唔好就住翻门角啦。 阿花，我以你为荣。我成日都问自己，点解好似我咁平凡嘅人，可以有一个你咁叻嘅仔？你系个天才，创意爆晒棚，你个实验室犀利到晕。你妈咪佢早就知道你与别不同。如果佢仲在生，佢一定会同我哋讲，我都话咗噶啦。好啦，一阵我除低呢部机嗰阵。如果你听到我又用钓鱼嚟做比喻，咁我个比喻一定系代表我爱你啊，乖仔。 我都爱你啊，爹哋。头先我谂住做咩噶？ 头先你咪谂住锡我咯？ 你会唔会俾我锡噶？ 你可以试下噶。 但是我怕我伸个头埋嚟，跟住又俾你拒绝喎。 就锡我啦！ 今日何必当初？